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1日，本港去年第四季末负资产住宅按揭25,163宗，创19年新高。 本港去年经济增长3.2%，第四季按年增长4.3%。 私隐专员公署关注世界币项目收集市民红膜信息，涉及严重私隐风险。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表示在通胀持续降至2%，信心增强前，都不宜减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2月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靶场嘅消息系咁嘅，今日由上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基本法第23条嘅立法咨询文件咧，就喺前日发表咗啦。咨询期就一路去到2月28日，政府咧系。譬如昨日嚟讲咧，就去咗3场嘅解说会啦，分别会见到人大政协啦、金融界同埋新闻界嘅代表嘅咁。昨日有一啲嘅传媒啦，都关注到其中嘅咨询文件提到咧，有关于窃取国家机密呢一个章节啦。国家机密嘅范围包括到有成7项嘅范围咁，包括就系话国家或香港特区嘅重大决策啦，国家或香港经济同埋社会发展等等。等啦咁，尋日咧，應變反駁隊隊長亦都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同副律政司司長咧張國軍咧係會後之後見記者啦，咁亦都主動澄清同埋反駁咗當中一啲涉及到23条立法嘅疑問。佢講到咧就係、是、國家秘密方面啊。提到話需要3年先至係可以入罪嘅，即係話喺冇合法權限之下披露啦，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啦，以及係需符合國家秘密嘅7项範疇咧，並且係有意圖犯罪先至有可能犯法嘅，提到一啲咁嘅澄清。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我哋又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有關於呢個嘅基本法嘅第23条立法嘅諮詢文件。有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李浩然，早晨。 林文早晨。 早晨，你好，然，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即成个文件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概念喺当中嘅，其中有一个喺叛国嗰个章节，第三章，有叫做引匿叛国嘅咁，你自己有冇关注呢、這个？因为过往市民都比较少听呢一样嘢嘅，有冇啲咩都要提一提啲市民或者想讲解下咧呢一方面？ 我谂咧，即系呢个引匿叛国咧，其实同其他好多啊成份文件咧，那个精神咧都系比较一致嘅，就系点讲咧，就系、是。其實呢份文件佢成個設計咧，就包括咗第一部分咧，就係、是有一啲係已經香港本身有嘅一啲嘅法律條文，將佢可能係更新啦、整理啦，即係整體埋一齊咁樣，更加容易去即係形成一個整體嘅系統咁樣。咁另一啲部分咧，就會係可能就處理一啲新嘅問題，而有一啲嘅新嘅條文嘅立法。咁成份文件基本上都係一個咁嘅整理。咁至於你講個引匿叛國呢個咧，其實喺普通法系統裏面咧，即係其他好多普通法嘅國家法系咧，其實都有一個類似嘅罪名。咁然後所以佢呢度咧特別咧喺呢個章節裏面咧，佢關於呢個引匿叛國咧，都特登咧係將佢放咗喺普通法的引匿叛國罪呢個嘅即係title去講嘅。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咧，就係、是。我覺得比較重要一點咧，就係23条立法同可能之前咧，我哋喺香港國安法一個好唔同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本地立法。咁而本地立法咧，佢成個嘅立法嘅技術上咧，基本上都係循住一個普通法嘅嗰、那個系統一個原則咧，立法技術咧去處理。咁同當然同呢個香港國安法咧，佢係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去立法咧，作為一個成文法系嘅系統嘅法律咧，就會有啲唔同。咁亦都因此咧，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面咧，我哋睇到喺最尾咧，佢都有特登將一啲即係外國與國家安全相關嘅法律附件二咧，就擺咗落嚟。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咧，就俾大家睇下，我哋作為一個普通法嘅立法，咁我哋佢將一啲外國嘅即係法律系統主要講緊嘅，其實都係一啲嘅普通法系嘅地區咧， 佢係點樣去做呢，就攞啲出嚟。咁我諗成個諮詢文件呢基本上都係一個咁嘅概念。 嗯，講返呢一個嘅引力叛國，03年嗰陣係咪喺叛國罪之下係冇立呢項喺當中嘅，係咪有個唔同喺度嘅？ 喺03年嘅時候呢係冇呢一個嘅即係罪名嘅，即係冇呢個處理嘅。咁我諗其實都係一個點樣講呢，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因為其實呢、這個即係普通法嘅呢個嘅引力叛國罪呢，其實都係喺呢二十零年呢，其實喺好多嘅普通法嘅法系裏面呢，係慢慢即係形成更加一個比較主，即係更加重要嘅一個地位，同埋更加受關注嘅一啲即係案件出現咁樣。 嗱，講一講先啦，引力叛國係乜嘢呢？就係話即係如果某個人知悉另一個人已犯、正犯或者即將犯叛國罪啦，而除非該犯罪事已被公開，該人呢需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警務人員披露該犯罪事，否則即屬犯罪嘅。咁講到呢個就係引力叛國。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涉及到國家機密啦，大家都係特別關注到。今次涉及到有禁止泄出國家機密啦。咁喺文件入邊咧提到話個範圍包括到就係話譬如國家或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嘅即係七項範圍啦。咁你覺得而家所謂國家秘密市民點樣理解或者清唔清晰嘅個定義？ 其實咧呢度咧裏邊一定要連貫翻咧，其實我哋而家既有嘅一啲香港已經有嘅法律條文咧，就係關於一啲嘅機密文件嘅保護嘅一啲相關嘅法律嘅。因為咧佢正如即係講到所謂三年縱啊等等咧，其實最核心個問題就係呢個23條立法咧，或者係香港國安法本身咧，其實係一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嚟嘅。咁所以當佢如果去到法庭嘅時候要定罪嘅話咧，係必然需要符合一個即係刑事罪行嘅嗰個定罪標準。咁刑事罪行要定罪咧，一般嚟講係比較即係個標準要求咧都係比較高嘅，就包括咗佢一定有個意圖啦，有犯罪意圖，亦都一定要有即係具體嘅犯罪行為啦。咁亦都有佢即係所謂要傷害到嘅。即係一啲嘅要保護嘅對象等等咧，即係呢個本身喺法庭嘅嗰個定罪標準咧，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無論係我哋講緊呢個即係秘密嘅問題啦，或者係嗰個匿藏叛國引匿叛國咧，其實都係一樣咧，就係、其實都需要去到法庭一個刑事罪行嘅定罪標準咧，先至能夠即係可以定到罪。咁所以呢度裏邊其實個要求咧都高，即係話唔係話你隨意講咗出去啦，咁我會唔會就？即係泄露咗咧，咁其實唔會咁樣，因為首先一定要就個犯罪行為係咪符合個法律嘅禁止嘅範圍，仲要係要舉證到咧，就係你本身係一定要有一個犯罪嘅意圖。咁呢度裏邊其實已經係相當多喺證據上邊咧嘅要求嘅，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即係大家唔好貪心就我會唔會我講咗啲嘢啦，又或者係我唔知道嗰個人去會做呢啲嘢，我就去我冇舉報喎，咁我就會犯罪咧，唔會咁。即系唔系一个咁简单嘅定罪要求嚟嘅。 头先你讲嘅系引匿叛国啊嘛，你讲紧冇举报嗰样嘢。 其实成个23条立法或者成个即系无论系引匿叛国，一或系讲紧嗰个泄露嘅国家机密嗰个都系一样。 嗱，不如讲翻国家机密啦。而家其中一个讨论点咧，就系应唔应该有一啲辩护理由，包括。其中一個啦，就係傳媒關注到公眾利益，我作一啲報導，可唔可以一個辯護理由呢？咁其實03年嗰陣曾經咧，就喺條文上面有讓步嘅，喺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罪入邊加入咗以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嘅。今次嘅諮詢文件就冇觸及到嘅。不過及後咧，其實都大家有關注到啦，包括議員關注啦。咁保安局局長亦都話聽到嘅聲音，係咪應該咧係接納呢個公眾利益作辯解咧？咁佢曾經講嘅就話會積極研究，重新喺嗰、那個。條文嗰度去處理嘅，咁尋日咧佢嘅回應就係話，如果容許基於一啲重大嘅公眾利益豁免咧，門檻亦都會好高咁。你自己覺得應唔應該有一啲嘅辯護理由？呢個第一，辯護理由應唔應該包括公眾利益咧？就算係包括公眾利益，又需唔需要係重大嘅公眾利益？又點定咧？ 我諗呢度咧，其實所謂叫乜嘢係重大公眾利益，或者係公眾利益啊，其實呢個都最後咧要喺嗰個即係嗰個門檻個標準嗰度咧定落嚟咧，先至有意義嘅。即係而家講話重大定係唔係重大咧，其實冇乜意義。咁所以最緊要係 首先第一咧，係嗰個到時嘅定義係點樣？咁而我個人覺得咧，亦都應該咧可以有一個咁嘅，即係基於一個公眾嘅即係利益，無論重大唔重大啊，即係呢啲文字嘅定義問題啦嚇，都應該有一個嘅豁免嘅理由嘅。咁呢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比較通行嘅做法。咁但係當然咧，至於嗰個豁免嘅嗰、那個即係個標準去到邊度咧，咁呢個就其實都需要去研究，因為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做法。而我哋睇到咧，喺大量嘅普通法嘅國家咧，其實而家咧都將個門檻咧係提得越嚟越高。例如英國嘅即係最新嘅立法裏面咧，其實對呢方面咧就提得我自己睇咧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都係算最高標準之一㗎啦。其實，因為即係佢甚至會講到就係、是、其實對於即係危害國家嘅行為咧，冇一個係屬於即係。所謂嘅公眾利益，咁好啦，呢度裏面呢兩個概念如何去處理呢？點樣先至維持公眾利益？點樣先至維持係危害即係國家安全？呢中間嘅平衡呢，其實就要好小心去處理。咁但我哋睇到整體嚟講喺世界嗰、那個即係特別喺普通法世界呢，嗰、那個立法嘅嗰個門檻呢都係傾向高緊嘅。咁但我自己認為呢係需要有嘅，同埋呢亦都即係呢個需要即係比較小心去處理，同埋即係平衡兩者嘅。 所以聽你咁講，回應翻你嘅尋日行政會議成員啦，資深大律師湯家維都有類似嘅質疑。如果披露機密本身係危害國安，法理上咧係唔可能屬於公眾利益嘅。你同唔同意咧？係咪兩者係冇所謂重疊啦？公眾利益係究竟包埋危害國安定係唔包埋啊？定係危害國安係公眾利益入邊最高嘅最有一個嘅凌駕性，定係點樣咧？ 呢、這個其實都唔係湯壯一個人講或者我講，其實呢個本身係引自英國嘅嗰個立法咧，去即係佢嗰個法律嘅解釋嚟嘅。咁所以亦都其實係一個邏輯問題，即係國家安全、公眾利益。咁其實公眾利益同國家安全應該係一個整體，一個in alignment嘅，即係一致。即係所以當佢如果出現咗啊，佢你好難話一件事又係公眾利益，又係危害國家安全嘅，即係所以應該，即係呢個係一個喺嗰個英國嘅立法本身嚟講，對呢個問題其實就已經做一個比較詳細嘅邏輯處理。 OK， 另外就係話，即係而家嗰個傳媒都有好多一啲嘅具體嘅例子都關注到。頭先你都話啊，有啲要即係個三年縱嗰樣嘢，但係所謂三年縱係咪真係即係咁清晰咧？咁我講一講翻先，三年縱係講緊咩咧？尋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講到話，如果你係冇合法權限下披露，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以及係需符合國家秘密嘅七個範疇並有意犯罪，就有可能犯法。當中係咪會有可能喺傳媒而家舉一例子，譬如佢哋報道一啲消息，舉個例係引述到行會開會嘅一啲消息咁，有冇可能係叫做未必是符合合法權限呢？又或有沒有可能是涉及到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呢？這些的界線呢，犯罪意圖又即我相信傳媒可能沒有，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判斷？這些界線是不是這麼清楚？如果不清楚，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新聞自由呢？ 其實呢啲界線咧喺我哋行之有效嘅好長時間嘅呢個刑事訴訟嘅一啲規則同埋即係個舉證嗰個證據法裏面咧，其實已經係相當清楚嘅。其實可以咁講，即係政府方面咧，佢哋嗰個講法叫三年縱啦嚇。其實佢就用咗個簡化嘅方法，可能解釋俾公眾聽。實際上呢個三年縱嘅背後講緊嘅就係刑事罪行嗰個定罪嘅標準同埋要求。如果簡單嚟講，一般咧，即係我哋講定罪咧。作為刑法咧，刑事罪行嘅話咧，我哋一般要需要咧符合同時間地符合啊，就四個標準嘅，所謂主體、客體、主觀、客觀。所以主觀咧，其實就係講緊你有冇嗰個犯罪嘅意圖先，呢個第一點。咁對應就係頭先即係三年縱嘅第三點啦嚇。好啦，咁至於乜嘢係嗰個客體咧？客體就係你究竟有冇傷害到即係一個即係國家安全啦咁樣。咁嗰、那個亦都有個主體咧，就係、是、究竟即係呢個人有冇嗰個犯罪嘅資格？即係如果佢原明明係冇呢個權限去披露嘅，佢披露咁呢個詞就係違反咗我哋一般已經有嘅嗰、那個即係刑事罪行嘅嗰個要求。咁到最後就係、是、即係客觀上面佢有冇做呢個行為？咁所以其實呢個三年縱對應翻其實講緊嘅咧，實際上就係我哋喺法庭一路以嚟咧嗰個即係刑事罪行嗰個定罪嘅標準同要求嚟嘅。 另外想講下有關於煽動罪行咧，當喺2002年嗰陣嘅諮詢文件，其實係咪有列明話學術嘅研究啦，或者新聞報導係屬於煽動刊物罪嘅合理辯解嘅？同今次係咪有啲唔同？ 我諗亦都唔可以話完全唔同，因為其實而家呢個係個諮詢文件啦。咁所以我睇今次嗰個寫法同又好難同即係當年咧一一對比，因為當年咧係更加即係具體地已經出曬所有嘅內容去諮詢。今次咧我睇到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更加多有啲係一啲概念性嘅內容咧。包括頭先你所講啊，有啲好似講新聞嘅即係公眾利益會唔會豁免啊？呢啲其實冇寫落去。其實我睇佢其實今次嗰個諮詢文件本身係一啲嘅。即係空間咧，同埋係概念性方向性咧，係多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嘅做法，亦都係例如將外國嘅相關嘅法律鋪排出嚟，俾大家一齊去睇咧。其實我覺得會更加即係有利嗰個討論嘅。 另外就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即係拘留方面啦。其實今次個文件都提到咧，現時嚟講，一般嚟講啊，就係警方拘捕就48小時有個時限啦。咁而家咧政府都話係咪研究一個機制，係咪可以規範啦，同埋確保個拘留期係適當嘅，包括引述到一啲英國嘅例子啦。咁提到話被捕人拘留羈留啦，最多可以48小時呢一個。嘅時限咧係可以延長嘅，研究延長嘅咁，你自己點睇啊？係咪可以研究延長？當中除咗話研究延長之外，係咪都可以係譬如，因為而家個做法係可以研究延長之後咧，可以將個拘留人士帶到裁判法院再做一個嘅申請噶嘛？係咪可以引用翻而家個情況去做咧？ 我首先明白一樣嘢就係國家安全咧同。即係我覺得香港我哋有時咧對佢一啲嘅相關嘅概念唔係好理解咧，係應該係要明白嘅，因為香港喺過去咧其實都冇乜接觸過國家安全相關嘅法律，即係直到有香港國安法啦，同埋而家嘅討論啦咁樣。好啦，咁其實喺呢個做法咧，對於即係一啲國家安全嘅法律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幾多係咁樣，因為佢呢個犯罪本身係一個比較特殊嘅犯罪嚟嘅。好，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咧，就係可以有呢個空間去即係可能要咁樣做嘅。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咧？從一個立法技術同埋一個即係法律嘅一個公道性、公正性去睇咧，就係如果呢個制度真係出現嘅時候，有冇一個機制係去即係話啊，我去點要經過程序，唔係話我突然間某個人覺得要延長啦就延長，而唔係咁樣，呢個就唔係咁合適嘅。但係一定需要有一套機制話啊，可能。我個調查人員覺得係需要，咁佢可以有一個申請嘅程序，又或者係即係佢要點樣經過一個程序先至可以係去延長咧咁樣。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亦都重要就係、是，如果真係出現咗一個覺得有問題啦，其實呢個同任何法律都係一樣，就係佢都需要有一個所謂叫上訴或者係申訴或者係。去推翻呢個決定嘅一個機制，一定要出現嘅。咁呢個先至即係形成一個即係法律上面一個比較我哋叫 justice， 即係比較有公義嘅一個立法嘅一個機制咯。咁所以我自己會睇就係基於即係呢一個即係國家安全呢一類法律係比較特殊，咁所以係可以有呢種嘅空間。但係呢個空間嘅設計嘅時候，必須要有頭先所講嘅嗰套嘅包含頭先所講嘅嗰兩個機制嘅程序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浩然，同你倾到呢个先。李浩然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都系立法会议员啦。咁讲到有关于就系基本法23条嘅立法咨询文件咧，已经系出咗两日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当中一啲唔同嘅条文啊？当中亦都涉及嘅内容系点样咧？咨询一路去到2月28号嘅，咁寻日咧政府方面咧都话系有几场嘅解说会，见到唔同嘅一啲嘅团体啊、界别啦，人大政协、金融界同埋新闻界代表都有见到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厘至到5.5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2%的信心增强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处于今轮周期高位，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减息将会是合适做法，但他不认为3月会减息，强调逐次会议决定取决经济数据、前景和平衡风险。 美国白宫指责伊朗扶植的民兵组织是美国驻约旦基地日前遇袭的幕后黑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情报部门认为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要对袭击事件负上责任，又指美国会按照自身选择的方式和时间表作出回应，强调过去两日未见发生任何事情，不代表事情不会发生。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较早时已经就袭击承认责任，伊朗否认和那宗无人机袭击有任何关联。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说不希望中东爆发更广泛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当地星期三向一艘在亚丁湾航行的美国货轮发射多枚导弹，并且击中目标。发言人萨雷亚在声明之中说，组织袭击的货轮名为科伊号，正是驶往以色列的港口。又指如果美国和英国采取行动令到红海局势升级，胡塞武装亦都将会以升级的行动回应。较早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下午摧毁胡塞武装一枚即将发射以美军战机为攻击目标的地对空导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外交部2024年新年招待会致辞，说2023年世界经受了动荡变革的洗礼，亦都孕育着发展进步的动力。一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迎难而上，担当作为。中方坚持对话合作，践行亲诚惠容，坚持劝和促谈和开放发展，做促进全球复苏的强大引擎。王毅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亦都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年。中国将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愿意同各国共筑和平安全的根基，共守多边主义的大道，共建发展繁荣的未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6,014点，跌2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6.81，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3，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兑美元0.6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59美元，卖出2,04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卫理苑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卫理苑。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嘅支路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粤财大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嘅支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粤财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喺新界屯门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的坏车拖走了，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咧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加龙村。上水的扫管部路回旋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上水的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啦，而家回复翻正常。咁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东隧咧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西隧出九龙啦，车龙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御天峰。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是繁忙，出九龙排到去骏景园，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另外同你讲返个爆水管在利安道，由于利安道有爆水管，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一段的利安道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是封了一段的利安道，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的一段。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这三组灯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薄扶林道和搬咸道交界，双凤街和崇华街交界，上香道和土瓜湾道交界，这三组坏交通灯，揸车朋友经过就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有没有试过见回一个很久没见的人？ 下次都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回来啊。 我不是你朋友吗？ 是 讲笑咋，不用这么害怕，下次回来记得找我。 一定。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五支旗杆等第十章压轴篇，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4年2月1日，本港去年第四季末负资产住宅按揭25,163宗，创19年新高。 本港去年经济增长3.2%，第四季按年增长4.3%。 私隐专员公署关注世界币项目收集市民红膜信息，涉及严重私隐风险。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表示在通胀持续降至2%信心增强前，都不宜减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就寻日根据法庭嘅手令，去到加密货币项目世界币辖下嘅6个处所嗰度做调查嘅。咁就住世界币咧，系搜集一啲市民嘅红膜信息咧， 就係話要求營運者咧交出一啲相關嘅文件同資料，咁啊話呢一個收集參加者紅膜信息咧，係認為涉及到一啲嚴重嘅私隱風險嘅。公署咧相關方面咧就提到就係話呢個世界幣項目啊，聲稱咧係運用區塊鏈技術咧係構建全球適用嘅個人身份識別系統 World ID， 以及咧係全球通用嘅呢個加密貨幣咧，即係世界幣啦咁。咁啊就話其中呢個 World ID 咧就係要用作分辨人類同埋人工智能嘅身份嘅咁，咁就要求咧參加者咧係要下載一個嘅軟件係做預約咁，而參加項目嘅人士咧就要喺世界幣透過呢一個紅膜掃描器咧係搜集呢個嘅紅膜信息嘅咁，提供咗呢個紅膜信息之後咧，有一啲嘅獎嘅就係話會免費得到呢個 Worldcoin， 即係得到呢一個嘅世界幣嘅咁。咁而家就話有一個嘅嚴重嘅私隱風險啦，但係都想令大家了解下先。咩叫做紅膜信息呢？又這個世界幣的背景又是怎樣的呢？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咁啊，繼續咧係聯絡翻阿方寶橋啊。咁頭先有關於咧呢一個嘅世界幣涉及嘅事件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嘅咁。方寶橋喺電話旁邊係咪？ 喺度， 聽到聽到聽到，早晨早晨。方寶橋想問一下就係呢一個今次涉及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住呢個加密貨幣世界幣嘅一個調查啦，咁啊涉及到紅膜信息嘅搜集嘅，可唔可以講咩叫做紅膜信息先？係有啲咩用途嘅咧？又 嗱，即係紅膜就即係 retina 啦。咁其實咧係身體其中一個生物認證嘅特徵啦，就好似指紋啦、指脈啦。面容啦，咁紅膜係其中一種。咁但係因為各種唔同嘅生物認證嘅特徵咧，都有唔同嘅即係程度。譬如話咩程度咧？譬如話指紋講緊大概可能係十萬分之一嘅機會就會撞到，即係話咧你有十萬隻手指，可能有一隻係同你另外一隻差唔多，就可能解到鎖嘅喎咁樣。即係其實手機咪有啲用手指解鎖、指紋解鎖啦。咁面容咧係講緊一百萬分之一。咁紅膜咧，基本上咧個程度係最高嘅嚇，咁就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咧喺一啲高度機密嘅地方，好多時都會用，或者已經有國家咧係就唔用面容啦，香港就用面容出境啦，好多都見到而家，咁但係咧就有啲地方咧就係用呢一個紅膜去掃個紅膜，咁就去出境嘅，咁但係佢嘅而家暫時嘅技術咧。就要啲時間，其實之前都有電話曾經試過紅膜，咁但係就好似話技術上有啲問題，就變咗時間就唔係好快。你見而家用指紋或者用面容就好快啦，但係用紅膜咧就可能要幾秒鐘先至解到鎖。咁但係個好處咧就係嗱，因為大家睇啦，譬如手指你如果俾人偷咗你嘅指紋，咁得十隻冇噶啦，你換嚟換去得呢十隻嘅啫咁樣，面容得一個添。咁但紅膜因為你通常冇容易俾人偷到嘛，即係指紋同面容比較容易俾人偷到，紅膜冇咁易。雖然而家喺一般嘅生活上冇乜廣泛使用，但係唔代表日後咧，如果譬如話嗱，頭先講，如果指紋俾人盜用得多。面容就隨時被人影到，咁我都嘢被人偷曬，咁啊不如用紅膜啦咁樣。咁個科技進步令到呢啲好簡單地，可能真係照一照已經搞掂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係會用紅膜。咁呢個咧就變咗係你嘅身份，即係你嘅個人資料嘅其中一種特徵，仲要係最高機密添，可能係。 頭先講到話有啲地方出境可能已經用緊紅膜噶啦，咁但係香港咧，香港用紅膜嘅用途啊，或者嗰個普及性係點？ 嗱，而家香港普遍市喺一般嘅情況之下，你好少見，可能都係反而係一啲比較機密，可能係銀行啊、保險庫啊，即係啲當然我哋見到嗰啲啦嚇，或者一啲數據中心有機會先會用到紅膜，一般係比較少我哋見到，即係電影就可能大家見得多啦，係嘛？即係你特務又入去啲咩機關入邊先用紅膜，或者正常咧我哋比較少見。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科技一路進步咧。其實有機會大家第時會廣泛應用，所以咧，如果佢而家呢個情況去收集紅膜嗱，佢收集紅膜，佢就講緊話其實等於一個登入嘅一個 ID 啦，咁同埋佢係其實可能就愛嚟做埋一條加密鏈啦。咁佢話譬如話你用咗佢個呢個，咁會唔會俾人偷都會嘅，因為其實你個 ID 嗰串嘢都會俾人攞走噶嘛，都會俾人偷。話唔緊要嘅，你咧可以咧去翻嗰度再登記過。即係或者我話翻我要攞翻我 ID， 咁於是乎咧，你因為紅魔得你一個 suppose 啊， 得你一個有嘅啫嘛。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攞翻啲 ID， 因為其實係加密貨幣上面最麻煩，第一就係加密解密嘅時間啦、第二咧就係、你要攞翻，即係成日都唔見噶嘛，你見啲人唔見咗，跟住冇咯 ，sorry 咯咁樣。咁、但係如果嗰、那個加密時，或者解密時係你自己個紅幕嘅話咧，咁會俾人盜用嘅機會就會低好多咯。咁但係問題就是、我相信今次咧，其實最大的問題就係話唔關嗰個技術事，即係唔關話究竟，因為而家呢個咧，佢講緊頭先你都講到清楚啦，佢話係識別人類同埋 AI 有冇咁嘅需要咧？識別嘅話，有冇需要用到紅幕嘅 你首先要了解咧 ，Worldcon 其中一個創辦人咧就係 ChatGPT 嘅而家 CEO 啊 Sam Altman 啊，咁佢當然係好多嘢都會掕埋落 AI 度，咁唔係話有定冇嘅，我覺得因為嗱佢就可能諗如果我要你嗱，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平時 pick 嗰啲喺網上面咧話認你係真人啊 ，pick 下煙通啊 ，pick 下火車嗰啲咁樣咧。嗰啲佢因為機械人基本上我哋唔相信啊，或者第時有都唔奇，就係佢唔有紅幕噶嘛。咁所以佢就話：哦，嚟用辨認人同埋辨認機械人。咁但係問題就係、都係講嚟講去，其實真唔關技術事。即係究竟你整出嚟我嚟做 ID， 第時咧全世界都用呢個 ID 去登入所有嘢啫，包括啲登入 Facebook、登入微信都用呢、這個，定係因為佢咁樣而做咗一個世界幣出嚟，全世界都唔緊要。最大問題就係、根據香港嘅私隱條例，喺收集呢啲私人個人信息嘅時候咧，你要跟足步驟，點樣去儲存，點樣去即係你要話俾個用户聽，要點樣儲存啊，要點樣去清除啊，時限係點樣？呢啲要做，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執法嘅。即係啲人話啊，係咪淨係香港？人哋嚟推廣加密貨幣，你係真係執法？唔係嘅，其實外國咧一樣有咁嘅疑問，係究竟點樣叫收集咁多毫毛，同埋都有人係做緊相關嘅執法，即係執法意思唔係話因為你個科技犯法，而係因為你收集呢個人資料要講清楚俾個人。 所以你覺得而家一啲私人公司或者機構去收集紅帽嘅信息嗰個嘅對於私隱嘅保障啦，夠唔夠啦？或者而家香港人對於要保護自己嘅紅帽信息嗰個嘅意識又有幾高咧？ 嗱，其實就唔係淨係關於紅帽啦，當然啦，紅帽係大家覺得我都冇乜用噶啦，你攞嚟啦咁樣，我又可以用25个币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其實等於好似咧，你喺街度見到有啲商場，佢話啊，你可唔可以俾個電話或者登記你個電郵地址，我哋送包檸檬茶俾你，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基本上佢都係用一啲incentive 或者又或者一啲獎賞啦，就令到你登記，但係你係交出咗你個人資料。呢、這個個人資料不論係你個電話、你個電郵，定係你個紅帽，定係你嘅指紋，其實都係你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嚟嘅。咁你要自己去保護，因為你俾咗佢咧就冇噶啦，其實啊，即 係冇得話收翻，冇得話唔俾斷咗唔收翻唔俾喺唔儲喺佢度咁樣 嘅嘛？電話號碼、地址、電郵啊，都仲可以改啊嘛，紅帽冇得改。係嘛？指紋亦都冇得改，下面容冇得改，即係啲尤其生物特徵咧，即係其實生物認證嘅特徵咧，係更加要小心保護，因為你基本上係改唔到到，你俾咗佢之後咧，第時哦，原來全世界真係用 World ID， 係全世界或者都用一個唔知咩科技，咁但係要用紅帽嘅，咁你俾咗人。 咁而家譬如已經參加咗個計劃啦，俾咗一啲紅帽信息，嗰啲參加者有啲咩風險咧？可能日後係。 嗱，我谂暂时就冇啲咩即时嘅风险嘅，但系头先都讲啦，如果科技一路进步嘅话，会唔会有机会第时佢有咗呢个红帽资料之后可以做其他嘢咧？咁样，咁我觉得，所以点解全世界嘅执法机关都好多咧，都有怀疑究竟点解你要收集？即系当然佢要解释到好多唔同嘅嘢去做呢件事嘅，咁但系始终好多执法机关就睇翻这条条例，因为呢啲都是一啲个人私隐嚟嘅，所以咧就都会对佢有怀疑啦。其实就咁样。 讲讲呢个世界币先。我见有唔同嘅国家都调查紧佢涉及嘅私隐嘅问题，系咪噶？主要系涉及啲咩咧？ 主要都系因为收集红帽呢个系比较，即系嗱，你又可以话一种噱头啊，甚至乎你话系高科技，因为其他嘅嗱，因为成日都有人唔见加密货币啊，举例，即系唔好讲 World ID 个巴先，就讲加密货币巴先，好多人都会唔见嘅，条加密匙唔见咗啊，或者个 wallet 又点样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用红帽去加密，好似头先都讲。嗰、那個 World ID 一樣嘅，如果你唔見咗，佢就話啊，咁你翻嚟咧，再 scan 過，你就攞翻噶啦。咁同樣道理，你嗰啲加密貨幣，如果係用你呢一個紅帽嘅資料去加密同解密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得你 可以控制到佢嘅流向嘅啫，基本上其他人攞唔到。咁呢個我相信係佢覺得呢個係好獨特嘅地方啊，咁所以去做啦。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因為而家我哋真係唔可以單單淨係睇一樣嘢嘅，即係你都睇翻，譬如佢背景佢都話啦，佢係 ChatGPT 嘅創辦人其中一個。咁呢個 AI 嘅世界其實係大家都睇唔通嘅，暫時都即係話啊，發展得好快，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同時間會唔會因為有 AI， 因為有呢啲嘢而盜取咗好多唔同嘅資料，費事幫你打開咗好多你完全控制唔到嘢咧？我相信好多國家、好多專家、好多執法機關都有咁嘅疑問咯。 OK，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寶橋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啊。尋日啦，高級個人資料主任啦，阿盧迪凡就提到就話，公署咧係冇收到相關投訴，不過就話世界幣喺香港運作咧係涉嫌嚴重個人資料私隱風險嘅涉及到。咁啊，相信咧有關機構咧搜集同埋處理敏感嘅個人資料情況咧，可能違反私隱條例啦。話本港參與項目嘅人數啊、負責人嘅身份、紅膜嘅信息用途等等，暫時全部都冇資料。咁但係就強調都係調查嘅方向之一嚟嘅。咁一八七二三一咧，休息一陣。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运输署早前咧就拣咗喺沙田沙角街同埋日泰街嘅路口咧，以及尖沙咀加拿分道与呢一个嘅嘉年威路道交界咧，系做呢个堆角行人过路处嘅试点啊。咁啊，首个试点就喺头先讲话沙田沙角街同埋日泰街呢个十字路口做啦。寻日已经开始系启用噶啦，有一啲嘅传媒都去到现场睇啊，见到运输署喺寻日朝早咧就安排工人到场喺个十字路口嗰度咧，由呢个堆角嘅。即係呢個黃色嘅行人過路線啦，去到中午咧係完成嘅咁。啊，成個情況請兩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究竟會唔會都多街坊係用咧，或者成個用嘅過程有冇啲乜嘢情況啊？意見都可以反映下咧。有沙田區議員姚家俊，早晨。 大家好，早晨。 早晨，尋日你係咪都有落到去現場睇咧？第一日開始呢一個嘅對角行人過路處。 是啊，咁其實喺29號星期一咧，咁我哋沙田區議會主席啦、民政處嘅專員咧，余懷成咧，都約咗我哋全體沙田區員啦，同埋運輸署咧，其實作一個實地視察嘅，就係喺實施之前咧，就講解下嗰個措施點樣安排啦。咁就31號咧，咁就早上咧，其實我8點鐘已經喺嗰度咧就留意嗰個情況嘅。咁就大概10點零鐘咧，好多嘅路政署啊、機電工程署啊，同埋相關嘅政府人員啦，包括警方咧，就開始陸續咧就安排嗰啲燈嘅安裝啦，開始工人咧點樣封路啦，做一啲臨時嘅交通嘅燈號嘅安排。咁之後咧，就警方就開始有啲嘅即係留意住嗰個狀況。咁正式去到大概11點鐘啲啦，就開始即係佢哋有唔同嘅工人咧，就開始拉一啲環線咧，就同嗰啲行人咧嗰度咧做一啲嘅識別啦，安全地。俾佢哋，因為啲燈號咧，即係舊嗰啲咧，就要暫時熄燈，就安排一啲行人咧安全過路啊，啲車咧係可以喺無阻底下咧就順利可以係進入一啲唔同嘅路口。咁所以正式一路咁樣做一啲措施之後咧，咁先至安排由嗰個黃色嘅行人過路線啦。咁去到大概係3:30度啦，就正式運輸署就完成曬所有嘅工程啦，咁、就開通啦。 嗯，系咪嗱讲用嘅情况先，行呢、這个对角行人过路线咧，系咪真系快咗？快咗几多嘅咧？又多唔多街坊系用咁嘅方法行嘅咧？ 其實在未有依個對角嘅行人過路嘅設施之前咧，其實依個區域咧係沙角月明博康村咧，係一個比較公屋就而且係內嘅公屋村，咁所以咧佢哋嘅基本嘅長者啦係都比較多，咁所以咧就好多市民咧，尤其是近嗰個沙田圍站咧，好多時咧同埋有兩邊嘅街市啊商場咧，好多人咧其實都會打斜過，即係未有依個措施之前咧，好多其實 人咧都係貪方便咧，一著咗綠燈，咁佢四邊咧其實可以 L 型咁過咧，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用一個交叉型嘅過路。咁所以咧就而家正式有一個咁嘅對角性行人嘅過路設施咧，對於佢哋嚟講咧，第一係安全啦，第二基本上係唔會違法地咧可以通過依個咁嘅交通嘅過路設施。咁所以咧就原本咧 L 型嘅設計咧，佢哋真係要行嗰個安排咧係大概25至30秒啦。當然睇下個嗰、那個長者啊，定係一啲普通年輕人啦、啊，或者健全人士啦、啊。咁但係如果而家對角咧，我哋一般行咧，其實15至20秒咧就已經可以過，即係基本上我哋覺得我自己行咧就係可以快一半。咁所以咧就如以前個燈號咧，如果係大概30秒咧，你 L 型行咧，其實你行到一邊咧，其實開始未行第二邊咧，就已經開始閃燈嘅。咁有機會係慢少少咧，係過唔曬。咁而家咧，其實基本上一次過嘅燈號咧，佢打一斜過咧係過到有餘嘅。咁但係當然 過到有餘嘅意思，即係過曬先閃燈啊？定係咩？ 過即係打一斜過係唔需要過曬咧，連個閃燈都係唔需要話好快過咁，你正常咁過咧，其實都可以完成曬成個過路咯。 嗯，即咁佢个灯号系调整咗几多其实长咗。 其实冇乜点调整噶灯号、哦，因为佢已经其实我哋喺6、7年前我喺区议会嗰时咧，已经有争取希望喺另一个路口就系、是、威尔斯医院喺银城街。拆泥乾街去到第一城馬鐵站嗰度，希望嗰度有，因為點解咧？我哋留意到好多嘅市民咧，利用威苑嗰個設施咧，佢哋通常就打斜過噶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同區議會政府部門傾嗰時咧，佢哋個回覆就喂我哋翻去考慮啦。咁但係依個路口咧，最後覆翻嚟咧，就因為太大，個交通實在太繁忙，行人亦都多，咁所以咧，佢哋今次某程上都聽咗意見，但係就揾一啲比較細嘅路段啊，冇咁繁忙啊，而且可能佢唔需要好大嘅改動，包括佢燈號啊，好多嘢咧都唔需要特別去調整，而直接可以係利用一啲安翻一啲燈柱啦、交通燈嘅信號啦，跟住下面鋪翻啲道電線啦，跟住打斜畫啲線啦，其實就可以用最短或者最方便嘅最少工程咧，就去試行呢個咁嘅措施咯。咁相信咧，去到年中尖沙咀嗰個措施都做埋咧，佢依兩個一併去考慮。其他有冇更適合嘅位置再加咧？咁我依個作為一個係好嘅參考咯。 太大反而又唔適合啊！你同唔同意咧？即係太大唔係應該更加打斜過方便啲市民 因為佢其中一個解釋咧，就是、中間冇一個停留處啊。如果啲人行唔曬或者係太長嘅綠色嘅行人過路燈咧，有機會阻到其他嘅交通使用者，包括係駕駛人士或者中途會停唔到咧，反而有啲輪椅啊或者咩停咗中間咧都危險咯。所以佢會借助今次依個嘅新嘅措施去評估。是不是适合再去其他或者更大或者繁忙的路段去试咯？即系佢唔系纯粹行人，因为你知啦，威苑系一个复诊啊、探病啊、行动不便嘅人，可能使用会比较多啊。咁佢呢个考虑会更加系需要审慎咯。 另外我就见寻日你头先都讲咗成个时序啦，你8点就已经去到啦、不过啲工人嚟到都10点啦，搞掂到成个真系俾人行都去到下昼啦。咁点解会喺即係相對日頭比較多人用、比較多車用嘅時間係開始做呢啲油油啊嘅準備嘅工作，而唔係凌晨做咧。事前有冇聽過呢一個嘅準備工作嘅時間表？ 其實我哋都早前喺禮拜一啦，29號咧去實施前兩日都同佢地運輸署傾啦，我都問過兩個問題，其中一個你哋係咪會早一晚油定油？咁第二日咪可以直接嚟開通咪得啦咁樣。咁佢其中一個解釋咧，我都估計係都同意，就因為如果佢畫咗黃線，而咁啱喺凌晨畫完之後。到第二日中途啲人喺度过，而冇一个正式嘅灯号，又有交通意外咧，反而呢个系导致到有人命嘅伤亡咧，佢哋个责任更加大，因为佢哋未正式开通，未有一个可用嘅交通灯咧，咁佢呢度个评估系审慎咯。 呢个我哋眼转头翻嚟再讲啊，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倾一阵啊，讲讲即系点解会咁样去处理嘅咧？咁1872311。2024年2月1日， 本港去年第四季末负资产住宅按揭25,163宗，创19年新高。 本港去年经济增长 3.2%， 第四季按年增长 4.3%。 私隐专员公署关注世界币项目收集市民红膜信息，涉及严重私隐风险。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表示在通胀持续降至 2% 信心增强前都不宜减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咧，加到9:16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呢个对角行人过路处嘅试点啊，寻日就喺沙田沙角街同埋呢一个日泰街嘅路口嗰度咧系做嘅，咁啊十字路口有一个嘅对角嘅过路线啊，分别有两条啊，当中有即系交叉型咁样啦。自己点睇咧？有冇行过咧？18723111有冇附近嘅街坊系睇到成个情况咧？咁18723111头先咧就同姚家俊倾啊，姚家俊咧就系沙田区议员嚟嘅，早晨。 大家好。 头先咧就问到一样嘢，点解要选择喺即系朝早一路系游到下昼先正式开放，而唔系即系早一晚凌晨可能少啲车少啲人行嗰阵系做咧？咁你听到嗰个情况系点啊？嘛，再详细讲多少少。 就其实喺1月29号啦，星期一啦，我哋同沙田民政专员啦、区议会主席咧，就联同我哋嘅沙田区员啦，就运输署咧一齐喺现场都睇嗰、那个点样去实施啦，咁啊听咗讲解啦。咁其中我哋都问到，咦会唔会去早一日会划线啊？划完线之后，第二日你哋咪可以好快咁样开啦咁样。咁但系佢哋个评估咧，就因为如果早一晚划系一个非繁忙时间划咧，当然就最好，咁啊小车唔繁忙咁样。咁但系佢哋个评估，因为如果佢划咗线之后，喺第二日去做嗰个交通灯啊，或者嗰个安装啊，实施咧，其实呢个嘅真空期咧，如果有人利用咗嗰个过路线而发生咗交通意外咧，其实呢个都系法例未必保障，因为未正式安灯、未正式启用，咁所以佢哋咧就系运用咗一个过咗繁忙时间喺十点后，朝早嘅十点后咧去进行呢啲咁嘅一拼过去处理，包括系油线啦，包括系安装交通嘅绿公仔行人过路灯啦等等嘅安排咧，系以便咧一划完。做埋燈號，咁啊跟住咧一拼可以即時開通咯。 咁但係裝燈唔可以都做一晚做咩？ 唔得㗎，佢哋因為呢個係一拼過處理咧，係有一個行人嘅交通燈嘅臨時改道啦，要劃線啦，同埋係有個安裝咧，佢同埋有個機電工程處咧喺度。控制埋嗰個燈號嘅，咁所以呢個一拼咧，佢哋係朝頭早處理完咧，跟住就晏晝大概3:00咧，你維持咧相對咧，我哋計翻咧係有4.0小時啦，咁就可以開通咯。咁所以呢個就相對係真係比起7-8繁忙時間咧，係10後嘅處理咧，仲係睇到係順暢嘅，即係唔會造成大塞車啊咁嗰啲咯。 另外有一個情況就話，即係除咗話十字路口啦，咁而家就話對角都有行人過路線嘅咁。不過咧就有啲街坊就話對於一啲輪椅嘅使用者或者單車啊、手推車嗰啲人士就未必好方便，因為呢個對角嘅行人過路線咧就冇一個斜台啊咁。係咪有咁嘅情況啊？而家有冇話準備係會加翻個斜面方便啲輪椅人士咧？ 咁其實我哋禮拜一睇咧都有，我即時都提呢個意見啊。咦，咁我好似行到過去，對於揸車即係坐輪椅或者推手推車嘅人士咪唔方便啦。咁運輸署當時佢即時都話佢哋會檢視嘅。咁但係我琴日晏晝咧就同區議會喺立法會嗰、那個有個會議裏邊咧，咁啱都討論呢樣嘢。你開通咗之後，咁其實你哋個評估係點咧？咁佢即刻都解釋到嘅。佢話因為咧點解唔會即時做一個斜級咧？第一，佢話因為有好多而家嘅轉彎，嗱，譬如喺沙角街要轉咗去日泰街，而家其實好多嘅小巴、巴士都會轉咗嘅。咁轉咗咧，如果啲行人咧仲未習慣底下咧，好多輪椅或者即係推車仔嘅人士咧，有機會因為個斜台咧而跣咗出去馬路咧，係因為仲係比較近啊、那個位。咁所以佢暫時保留嗰個斜級，其中有一個原意咧，就唔希望一開始就有即係一啲揩到只腳啊，或者即係車親只腳啊，呢啲交通意外發生底下咧，佢所以佢一開始就 仲係保留住喎。咁佢就會評估因為始終即係第一個交通嘅過路安排嘛，咁、所以要評估啲道路嘅使用者或者而家嘅輪椅啊，或者即係用手推車嘅人士嗰、那個即係慣性嘅情況，因為事實上佢一轉彎咧，其實啲車咧係真係比較貼嗰個行人嘅過路位置嘅。 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啲輪椅使用者就用唔到呢個對角處嘅咯。 佢可以係繼續用翻 L 型嘅， 係咯，用唔到，用唔到個新安排咯就。 但係佢仲不過有個情況咧，就咁啱佢嗰個正式 L 型嘅過路同呢個對角咧，嗰、那個位置其實就好近嘅， 即係又行翻過去 L 嗰度。 係啦，係啦，係啦。咁、okay. 其實就你可能一兩步路就到㗎啦。其實咁，但係正式嚟講，如果真係你唔係按照真係正常黃線咁樣行咧，其實有機會違規咯。咁呢個要留意咯。咁呢個我諗運輸署會一併即係盡快去研究嗰、那個過路嘅安排。你留意到而家除咗係未有車級咧，個嘅又俾聽障人士嗰個有個聲響嗰個響鬧咧，其實佢都冇打車響嘅。咁佢都係維持。翻用 L 型嗰个嘅对角嘅声响声控噶。 OK， 好啊，唔该晒姚家俊，同你倾到呢度先。姚家俊就系沙田区议员啦，有关于呢、這个对角行人过路处喺其中一个首个试点啊，沙田区啊，有冇留意到成个情况咧？咁呢一个嘅措施又可唔可以去到其他地方或者大规模咁做咧？暂时就系试点一个，咁嚟紧话尖沙咀都有第二个嘅。一八七二三一，讲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阵。 有部分港人选择在大湾区安老，其中不少是中产人士。湾区安老啱唔啱呢班中产人发族？政府又有咩政策帮助到呢班退休人士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湾区安老社区抗拒，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咧就冬季流感嘅季节啦，见到咧多个嘅医学相关嘅团体咧都系联合啊呼吁系防儿童流感啦，系要接种一啲流感疫苗啦，同埋完成咧接种新冠疫苗嘅。整体嘅情况，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丽华，早晨。 早晨，早晨。 特別再提話喺小朋友啊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同埋打呢個嘅新冠疫苗，點解再提嘅咧？咁之前其實都講咗好多次，或者應該啲家長應該深入喺個腦入邊嘅呢個資訊係咪咧？點解特別再提？ 其實咧就冇錯，係好深入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有啲家長咧都係未係咁清楚啦。咁樣即係喺我平時嘅門診咧，都見到好多家長咧仲係唔係好明白。即係仲係覺得咧，即係對疫苗嘅接種咧，仲係有猶豫啊，都係懷疑啊，點解即係疫苗有咩作用啊？嚇，同埋可能即係仲係接收到一啲唔係咁正確嘅資訊咁樣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都一再咁去呼籲啦，希望家長咧趁而家真正係仲有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就係、到春節啦，希望快啲咧幫啲小朋友，同埋都提埋啲老人家啦，希望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咁樣啦。 講講而家小朋友打疫苗嗰個情況啊，接種率方面咧，同譬如上年比係咪差唔多，定係都有啲分別喺當中？ 整體上係好咗啲嘅，即係都有啲進展嘅，因為都多謝政府好多嘅呼籲啦，同埋衞生署嘅努力啦。咁但係咧，係流感疫苗方面咧係有進展啦，不過咧都仍然係。仍然一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係未接種疫苗嚇，流感疫苗方面咧都係有大概一半到咧係未接種啦咁樣，而新冠疫苗嚟講咧，三歲以下咧其實都係得個大概3-4成係打咗針咁樣，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極之唔理想嘅，因為如果要預防一個疾病嚟講咧，其實你嗰個接種嗰個群體要係一個好高嘅比率咧，先至可以係預防到一個疾病。咁而家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各位家長都知㗎啦，即係有啲小朋友不斷咁嘅病啊嚇，咁其實即係證明咧，而家個呼吸道病毒嘅感染咧，真係都幾犀利下嚇。因為我哋呢幾年咧，大家嗰個防疫措施做得好好啦嚇，戴曬口罩啊，同埋其他嘅社交隔離嘅措施。咁而家啲病毒開始唔同種類咁嘅流行，尤其是而家呢個時間咧，甲型流感啊，同埋新冠病毒啊，又開始咁肆虐。咁咧就咁，但我提醒各位家長啦，同埋各位照顧者啦，其實我哋打疫苗咧，並不是係預防。個感染㗎即係我哋一定會係中流感嘅，打咗針都 咁但係咧，我哋最重要咧係預防嗰啲重症入院，同埋咧，而最重要就係預防死亡咁作為兒科醫生咧，我絕對唔希望見到咧一啲重症啊，例如係一啲腦炎啊、嚴重肺炎啊嘅情況出現。咁另外即係一啲中咗招之後咧，我哋會有啲好輕微嘅病徵啦點希望咧自己個抵抗力咧打贏呢啲病毒咧，自己好翻，希望咁嘅情況啦。 講講而家話所謂重症或者死亡嘅個案，有冇都需要特別關注嘅情況啊？有冇話特別嚴重到咧？ 其實大家都見到噶啦，喺新聞都見到咧，有呢、這個呢、這個禮拜都見到有一啲青少年係去完外遊翻嚟有啲肺炎啦，同埋有小朋友有呢、這個腦部嘅腦病啦嚇。咁所以呢啲情況咧係有存在嘅，咁正正就係點解我哋再要呼籲咧啲家長係要係打針預防呢啲嘅情況啦嚇，咁樣嚟緊咧就好短時間就係呢個春節啦嚇，咁大家會即係多咗社交接觸啊，同埋又會多咗大家聚會啊，咁呢啲正正咧就係一啲傳播病毒嘅途徑啦，咁樣咯嚇。 有冇話一啲譬如冇打針嘅小朋友啦？同一啲打針小朋友比，頭先都話有機會一樣係有機會感染嘅咁，但係兩者出現嗰個嘅併發症或者嗰個後遺症嘅風險有啲咩唔同？ 我呢個絕對係我哋有曬科學數據㗎啦，同埋我哋都見到喺我哋臨床見到咧，重症同埋死亡嘅一啲嘅病人咧，其實佢絕大部分係冇打過針㗎嚇。如果接種咗疫苗入嘅事，如果打齊針嗰啲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好輕微嘅病徵嘅啫嚇，咁所以嚟講咧，呢個有曬科學數據咧，其實如果係打新冠疫苗，如果係打齊針嘅小朋友，如果打齊三針嘅話咧，其實個病徵係絕對輕微嘅嚇。咁、 okay. 我哋見嗰啲重症個案咧，全部都係冇打針啊，或者係未打齊針咁嘅情況咯。咁所以點解我哋都係再重新呼籲啦嚇？咁其實接種疫苗咧係絕對一個最好嘅防禦公式咧。是幫我們預防這些病毒的感染。另外我再想重新講一個的concept， 就是其實呢現在最擔心的呢就是我們叫雙疫夾擊或者三疫夾擊。現在正正呢如果同樣地感染到幾種病毒呢，例如是新冠病毒加上流感病毒，再加上呢接下來我們最擔心的核巴病毒，這個同樣幾種病毒一起感染一個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或者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人士呢，這個是非常之危險的情況。咁呢些大家真的要小心囉。 會是幾時高峰期有這個三疫夾擊，同埋嗰個嘅風險啦，出現並發症嘅後遺症嗰、那個嘅風險會再高幾多呢，比起單一樣嚟講。 而家我哋啲病人呢入嚟呢我哋化驗呢好多時見到有同時間有幾種病毒㗎啦。但係即係嚟緊話最擔心的病毒就是新冠加上流感病毒啦，另外腺狀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腸道病毒呢啲好多時都是幾種病毒一起感染啲病人嘅啦。咁另外核巴病毒咧，香港嚟講咧，雖然話全年都有感染啦，但最擔心咧都係初春嘅時候，例如喺香港嚟講係二三月啦，或者係九十月嘅時間啦，呢啲時間咧會有另一個高峰期咁樣，咁所以嚟緊咧。過春節咧，將會擔心有一個核巴病毒嘅高峰期，咁呢啲大家就要小心咯。咁所以咧，喺接種疫苗之外咧，都要做好一啲個人啦，同埋一啲衞生嘅措施嚇。如果有病有唔舒服嘅話咧，就唔好翻工翻學，同埋咧去多人嘅地方，如果缺乏通風嘅設施咧， okay. 就戴翻個口罩啊咁樣，同埋咧就妥善清潔自己雙手咧，先至掂自己嘅黏膜呢啲咧。就是最好的做法啦。 OK， 唔夠半分鐘，除了講小朋友，講孕婦啊，佢哋打針會唔會都有啲風險啊？會 風險咧其實絕低嘅嚇，咁其實而家證明咗咧，孕婦如果接種疫苗咧，其實非常之好啊，可以保護到自己之餘咧，抗體咧係可以咧傳俾嘅胎兒咧，B B 出世之後咧可以保護埋個 B B。咁所以咧孕婦接種疫苗咧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做法嚇，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關麗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Okay. 關麗華醫生就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同我哋講到咧唔同嘅一啲呼吸道疾病啊、夾擊嘅情況嚇，亦都呼籲大家咧係打疫苗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厘至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 2% 的信心增强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处于今轮周期高位，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减息将会是合适做法，但他不认为三月会减息，强调逐次会议决定取决经济数据、前景和平衡风险。鲍威尔又认为经济进展良好，通胀已经放缓，但是仍然高于目标，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他强调当局致力将通胀回复至 2%， 并且保持就业市场强劲。菲律宾巴打雁省附近海域发生快艇与中型游船相撞事故，造成两名菲律宾船员死亡，多名外国人受伤。菲律宾海警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事发星期三中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证实，快艇上有四名中国游客受伤，他们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四人身体状况稳定，使馆将会继续密切跟进后续情况，积极提供必要协助，确保获救同胞早日平安回家。大使馆又说，事发之后，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协调各方做好遇险同胞救治工作。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发现可疑危险物品，当地警方接报之后随即封锁周边区域。警方说，国家炸弹防护部门经评估之后认为可疑危险物品威力巨大，已经当场引爆，并且正是展开调查，但是警方拒绝透露可疑物品的性质。瑞典传媒报道，可疑物品由使馆工作人员在馆区围栏旁边发现。报道引述消息指，可疑物品是手榴弹。以色列驻瑞典大使库尔曼其后在社交网站说，大使馆和使馆职员成为企图袭击的目标，但他强调以色列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35点，是升49点，总成交金额64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9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8升2毫，阿里巴巴70.55系升1蚊，友邦保险61.7升7.5，安踏体育63.1跌2.55，联想集团8.25升8仙，网易154.6升3.1，美团63.85升1.3，比亚迪股份176.2系升1.6，京东集团87.3升5毫。药明生物20.8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6.87，瑞士法郎0.864，加元1.344，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6,058点，跌228点。港金报19,0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41.05美元，卖出204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坏车，龙尾排翻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兴田村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翻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嘅支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粤财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大车多噶，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嘅支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粤财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都系一大车多，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咁反方向啦，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另外啦，利安道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嘅一段利安道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啦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新清水湾道左转入去新利街啊，车辆不能够由新清水湾道左转入去新利街，即系顺利村对出。另外再讲多次，利安道有爆水管，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村停车场一段嘅利安道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啦，薄扶林道同埋搬咸道交界咧有组坏灯，经过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咧就系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啦，咁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海达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而家排到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啦，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嘅支路慢线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丹桂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个龙年，新春国际汇演之夜翻嚟啦！各式各样嘅主题花车将会闪耀登场，仲有多个国际同本地表演队伍献上精彩演出。2月10日年初一晚8点，一齐嚟尖沙咀共贺新岁，感受新春气氛啊！活动当晚请遵守秩序，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你有冇试过见翻一个好耐冇见嘅人？ 我都唔知系感动定系感触。总之多谢你， 我都多谢你。咁我哋拜拜啦，啊！ 拜拜。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五支旗杆等第十章压轴篇，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4年2月1日，本港去年第四季末负资产住宅按揭25,163宗，创19年新高。 本港去年经济增长3.2%， 第四季按年增长 4.3%。 私隐专员公署关注世界币项目收集市民红膜信息，涉及严重私隐风险。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表示在通胀持续降至 2% 信心增强前都不宜减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有两宗咧怀疑涉及到照顾者嘅自杀个案啦，咁都令到人哋关注嘅。两宗案件嘅被照顾者同埋照顾者咧，都系一啲长者嚟嘅。咁其中一宗咧就系涉及到一对即系长者夫妇啦，就被发现喺即系港铁站嘅一个嘅即係殘疾人士用嘅洗手間入面咧，係輕生啦。咁兩個人就係夫妻嘅關係。咁其中個太太咧就喺2009年咧患上認知障礙症，咁其後身體咧就係越嚟越差，去到近年咧係要輪椅代步啦，亦都影響到佢嘅說話能力嘅咁。咁根據個事主嘅遺書就提到話，因為個妻子嘅身體嘅狀況啦，擔心自己係年紀老邁啦，係未能夠照顧嘅。咁另一宗咧涉及到喺北角嘅，咁亦都係。話嗰位先生咧，就係報道所講啊，懷疑佢係不堪照顧失憶嘅妻子嘅壓力，咁而且係有患上到抑鬱症嘅咁。咁議員就關心呢一宗咧，就係同一啲中產照顧者有關啊。兩宗都係同照顧者相關嘅，整體佢哋面對嘅壓力啊，而家嘅支援又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欣，早晨。 你好，早晨。 讲讲呢两宗个案，你有冇都留意到啊？或者喺长者照顾呢啲患病，包括认知障碍症或者失忆嘅一啲屋企人嘅时候，佢哋其实面对嗰个身心压力系点样嘅咧？ 其实讲紧有即系接二连三有一啲即系同照顾者有关嘅呢啲悲剧，其实都系即系好心痛。咁我哋讲紧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一个警号咧。讲紧即系我哋而家嘅即系服务咧，都仲系即系未足够可以帮得到即系唔同有需要嘅照顾者啦。咁特别咧讲紧，其实患即系要照顾患认知障碍症嘅家人咧，我哋以往其实个经验睇到咧，嗰个压力咧都系相对比较大。咁即系其中一个佢有提过，唔知道会唔会佢系即系讲紧佢就系讲紧失忆咧？唔知会唔会其实直情系未去即系。確診睇過醫生，即係或者接受一啲相關嘅服務，因為如果佢其實唔認知呢一樣嘢，亦都冇去做過診斷咧，其實相信嗰個壓力係會更加大，因為佢對於嗰個病患家人咧有一啲情緒啊、行為啊，佢會即係唔理解，同埋都唔知佢點樣面對咯。咁我哋講緊呢啲，其實都即係老人家去到晚年咁樣去即係離開咧，其實係即係一個都。即係幾心痛嘅情況啦。 咁 我哋講緊即係，尤其是係年長嘅照顧者咧，佢係即係相對比較困難，因為嗰個照顧者佢本身咧照顧已經有好多即係嘢要去做啦，好大嘅壓力啦，再加上佢自己本身係年紀大咧，佢自己個身體機能咧都會慢慢即係開始退化啦，有唔同嘅疾病啦。咁我哋以往睇到有啲咧，其實佢雖然係照顧者，但係佢個身體只不過係比佢照顧嗰個人咧好少少嘅啫。可能講緊佢都有兩三種病，照顧另外一個咧有四五種病嘅人。咁但係咧，即係我哋睇到咧，照顧嗰個壓力啦，因為佢又好多時咧就會即係個專注咧放咗喺照顧家人身上咧，反而忽略咗自己個身體嘅情況。跟住去到最後咧，其實我哋見唔少咧，係調翻轉咧個照顧者咧自己係病得更加嚴重，然後係離開先嘅。 其實照顧者要照顧一啲即係可能另一半啦，講緊係即係身體嗰個嘅障礙啊，另一種就係頭先講話認知障礙嘅一個被照顧者，兩者其實佢哋面對嘅困難係有啲乜嘢嘅唔同咧，或者個壓力有啲咩唔同咧？ 認知障礙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可能嘅一啲病徵，咁佢講緊即係除咗記性之外，其實有一啲情緒或者會有一啲。行為都係會令個屋企人係唔知點處理或者好大壓力嘅，可能個性格會變得即係以前好溫和嘅，但係可能變得突然間好暴躁啊，咁又會懷疑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會偷佢啲嘢，跟住就會有啲衝突啊，咁樣樣咯，咁即係又會走失唔見啦，跟住即係屋企人個壓力大咧，就係成日都要好似覺得要廿四小時睇住佢，因為佢嗰種冇記性，可能會半夜我哋即係試過有。有啲係 經常半夜就會要走出去，自己攞鎖匙開門走咗，唔知去咗邊度。咁佢覺得要成日睇住佢啦，或者開咗爐又唔收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壓力都係好大。咁身體照顧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個特別年長嘅照顧者咧，佢其實譬如嗰啲扶抱啊，或者推輪椅咧，其實都吃力嘅。我哋都睇過有一啲係可能佢咁啱個屋邨即係都係要上斜路嘅。個照顧者自己本身好瘦弱，但係佢要照顧嗰個屋企人咧，身體體型又比較相對比較龐大一啲，好多時咧，因為都係一啲女性照顧者照顧翻佢嗰個即係病患嘅先生咧，咁我哋睇到呢啲個情況，如果佢個身體上係需要照顧嘅話咧，咁嗰、那個情況就會即係、就是、需要幫助嘅情況係更加大咯。 今次涉及到係自殺嘅事件啦，其中石門呢個個案咧，根據報道所講，嗰、那個女事主咧，就十幾年前其實09年就已經患上認知障礙症，去到近年身體再轉差啲，講佢就已經係上年入住緊喺石門嘅一間安老院嘅啦。咁呢一類嘅個案啦，要識別佢係咪一啲高危自殺風險嘅個案，其實難唔難咧睇到佢呢啲背景資料？而家喺個系統上面要支援或者揾出佢哋，盡快係希望可以防止到佢哋係輕生啊，或者諗埋一邊啊咁。系統上係做唔做到嘅咧？而家政府嘅系統， 如果我哋建立慢慢建立一個即係資料庫去認識啲老人家咧。要花一啲時間同佢去傾談，同埋做一啲評估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及早一啲去即係支援佢哋，唔使話去行到呢一步。同埋咧，我哋其實睇照顧者咧，除咗佢嗰個即係點樣壓力嘅舒緩啊、喘息嗰個需要、緊急嘅暫托咧，其實院舍嗰個服務質素咧，都係即係都有啲關。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翻照顧者，佢唔願意將個屋企人咧，可能要排，佢有啲排隊都唔排嘅，因為佢覺得好似放棄咗個屋企人咁。同埋佢哋聽到有好多例子嗰、那個即係院舍嗰個質素個問題，佢會覺得咧，佢會將屋企人擺喺一個唔好嘅地方，照顾得佢唔好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就会更加将个责任放喺自己身上，即系觉得自己要尽到最后一分力去照顾佢，如果唔系，佢绝对唔会将佢放喺安老院咯。咁呢个都系都系一种无形嘅压力俾咗一个照顾者，所以咧讲紧嗰个即系服务嘅支援，其实系讲紧有好多方面，包括埋安老院舍嗰个服务个质素都要改善，其实先至可以长远减轻到个照顾者嘅压力。 即系唔系话入咗安老院个照顾者就一定系压力舒缓咗嘅，都可能有其他问题嘅。头先你讲到话资料库嗰个问题，而家有冇嘅咧？头先都讲到其实有一啲似乎有啲提示，或者都睇到可能有个风险喺当中噶啦，系咪咧？即系个太太又咁样，又即系又住院舍，又已经系十几年啦，佢自己亦都系年纪大啦。咁而家有冇系咯？个系统上面而家系譬如资料库嗰啲系做成点嘅咧？系。 而家應該暫時未有嘅，但我哋覺得咧，即係至少雙老嘅，即係家照顧嘅家庭啦，同埋即係頭先講有認知障礙，相對嚟講嗰個壓力比較大，都可以即係睇得到優先去處理咯。咁資料庫其實講緊，因為有政府嗰、那個即係報告咧，都睇得到咧，其實講緊公屋啦，同埋一啲。即係攞緊唔同政府嘅一啲長者資助金咧，裏邊都覆蓋到好大部分嘅即係傷老嘅老人家係可以揾到佢哋出嚟。咁剩翻嗰啲，我哋就講緊係要靠喺社區嗰度主動去發掘，同埋要做多啲宣傳。譬如個熱線而家有咗啦，其實個宣傳足唔足夠咧，同埋俾唔俾到老人家一個信息， okay. 即係照顧者一個信息，嗰、那個熱線係有效幫得到佢咯。 社區主動發掘可以點做咧？而家關愛隊啊、區議員嗰啲。是不是可以帮手做呢？另外你刚才讲到的就是照顾者支援专线、除此之外都还有一些譬如上年落实了推的跟照顾者相关的措施，譬如那个的、就是、照顾者津贴、啊、等等照顾者、支援专线等等，你觉得整体对于照顾者的支援还可以怎样再做得好一点，还有主动去找他们那里可以又怎样做呢？ 主動就真係要喺個社區嗰度去發掘、去外展家訪細樓喎，咁呢個就真係要即係要靠多啲功夫，要花多啲時間同人手去做咯。咁而即係。 過去係而家即係多咗一啲措施啦，咁但係講緊咧照顧者津貼咧，其實因為有好多門檻未放寬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咧有好多其實係經濟困難攞緊綜援同埋一啲長者生活津貼，甚至乎攞緊傷殘津貼嘅即係照顧者，其實都未攞到嗰、那個即係照顧者津貼嘅。咁但係因為照顧人身都幾多開支，即使佢攞緊呢一啲基本嘅援助咧，其實個經濟壓力都係好大。咁然後有一啲即係網頁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呢一代都仲有好多一啲即係比較個教育程度低啦，同埋都相對本身嗰、那個支援比較弱嘅老人家，其實佢未識得去到上網揾資料噶，咁所以即係嗰一方面可能又未咁即係直接對應幫到佢哋。咁一啲講緊暫托啦、緊急暫托嘅服務咧，其實而家咧政府都即係我都即係欣賞佢就係好快加咗好多嘅位。咁但係好多嘅位咧，其實家咧都係買一啲私院嘅服務。咁第一咧就係、是、其實佢申請嗰個流程咧都要再便利啲，令到個老人家咧可以容易啲，即係照顧者容易啲申請。第二咧其實都係頭先講緊咧，其實私院嘅一啲服務嗰、那個質素咧。個監管啦，同埋嗰個收費嘅監管咧，其實都重要，因為我哋都聽到有好多老人家仲係好擔心，雖然多咗呢啲位，但去到私院呢一個環境咧，其實佢對於嗰、那個即係服務同個收費咧，都仲係好多擔憂。而我哋又事實睇得到咧，真係有一啲情況係即係幾都會明白點解老人家唔想送去咯，因為譬如我哋最近都聽到，依家有唔少嘅私院講緊咧，一個老人家卧床嗰啲，佢係一次過幫佢入六七條片，其實個老人家咁樣瞓喺度入六七條片，好耐都冇人幫佢換，係好辛苦。咁、個家人見到我送咗佢入去安老院，原來係得到咁嘅照顧，其實佢自己都好心痛咯。 嗯，明白嗰個慘況。同阿阮淑欣你傾到呢度先。阮淑欣咧就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就住近日發生嘅兩宗懷疑涉及到照顧者嘅自殺個案，咁兩宗嘅照顧者本身亦都係長者嚟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老人科專科醫生石達明，早晨。 早晨，早晨。 其中一個個案咧，因為都涉及根據報道所講啊，涉及到呢、這、一個認知障礙症嘅，咁個太太係啦，亦都患上咗十幾年啦。可唔可以講下認知障礙症嗰、那個有啲咩症狀？家人一般喺初期咧，易唔易啊發覺到咧？又 係啊，其實認知障礙症咧，咁啊開頭通常係冇記性咁樣嘅，咁跟住咧就會有各式各樣嘅，譬如冇記性啊，或者係佢喺日常生活咧遇到困難啊，譬如佢自己唔識去洗手間啊，唔識刷牙洗面啊，或者沖涼咁樣。咁最後尾亦都有啲長者可能會成晚唔瞓覺啊，成晚大叫啊，或者係好多情緒問題，懷疑老公有外遇啊，成日懷疑俾人偷嘢咁樣。咁好多各式各樣嘅行為問題、情緒問題咁樣會係、 早期發現係咪都叫做有啲方法可以減慢個病情嘅惡化，定係都冇嘅？早期發現同之後發現都係一樣嘅咧。 其實主要有兩大類嘅，第一類就腦退化，腦退化嗰啲通常咧就冇記性，同埋咧個行動得好快嘅，即係你道門閂唔埋咧，佢已經即刻走咗路嘅。咁另外一啲叫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嗰啲咧就係、是行得唔好嘅。要成日坐輪椅嘅，又係冇記性咁樣嘅。咁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嗰啲咧，係可以好早檢測到嘅。譬如佢三高控制得好，譬如佢個如果個基層醫療個三高控制得好嘅話咧，可以唔會發生嘅。咁所以咧，越早檢測嘅話咧，越早控制三高，或者越早控制嘅病情嘅話咧，對個家人或者對個社會嚟講咧，好好多嘅。 嗱，講翻類似今次呢個個案啦，一個認知障礙症嘅長者，照顧佢嘅都係長者，你自己接觸到多唔多呢一類以老護老嘅即係情況啦？佢哋面對嘅壓力，你有冇聽過係點樣咧？ Yeah, 非常普遍，非常普遍嘅，好常見嘅。因為多時咧，因為仔女都已經大過離開咗，咁多時都靠個丈夫或者個妻子咧去照顧個病者咁樣嘅。咁可能有陣時有個工人咁樣啦。咁我哋有各式各樣嘅生活嘅問題咁樣嘅。咁好多時嚟到，譬如嚟到我哋私家醫生啦，嚟到呢度咧，佢要帶錢嚟嘅。咁點解要俾錢咧？因為佢自己咁頂唔順，現行嘅制度幫唔到佢嘅話咧，咁佢啲焗住咧係要自己親自去揾私家醫生去睇嘅。咁我哋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咧？咁其實處理呢啲病症咧，主要有三方面嘅。第一係藥物只係佔到三分一嘅啫。咁另外三分一係家人嘅支援，另外三分一就行為治療嘅。咁所以家人嘅支援好緊要嘅。咁如果遇到呢啲咁嘅類似嘅長者個壓力好大嘅話咧，咁我自己咧就用 用一啲比較 labor intensive 或者用人手去處理嘅，咁我會捉曬佢啲家人啊、嗰啲仔女啊，同埋個長者咧，組成一個群組嘅一個 WhatsApp group 咁樣嘅。咁因為佢哋遇到問題咧，佢哋好焦慮嘅，唔知點處理。譬如夜晚瞓唔到覺啊，亂曬籠啊，或者係胡亂喺地大小便咁樣，佢哋唔識點處理嘅。咁我哋有經驗咧，我哋見得多啊，我哋知道點樣處理可以幫到個長者。譬如好多時，譬如長者瞓唔到覺都有一個問題啦，個病者。但如果瞓得太多，亦都一個問題嚟嘅。咁對照顧者都係好焦慮嘅。 Okay. 咁我哋可以透過譬如一個好實時嘅個即刻。支援啊，俾意見俾佢哋啊，加減藥物或者係喺個行為上邊點樣去應對長者各式各樣嘅情緒問題或者行為問題嘅話咧，咁佢哋諗可能諗兩三日，你都唔知點處理嘅。但我哋咧五秒鐘已經教到佢點做，咁變咗對佢嚟講咧個佢覺得會安心好多。 可能有時係啲醫學啊藥物嘅知識或者照顧上面，但係有冇啲的確可能係偏即係。呢幾類之外嘅問題，佢哋面對可能你哋都好難去幫到手嘅咧，或者佢哋可能會面對啲咩問題？除咗一啲醫學或者照顧上面嘅知識問題之外， 最常見就係情緒問題啊！所以因為咧好多時咧就會啲患者會有情緒會大起大落啊，或者係鬧人啊，通常係。見到最熟嘅人鬧最熟嘅人嘅，譬如係邊個個仔照顧佢就鬧個仔鬧得好緊要嘅，或者老公照顧佢又鬧個老公鬧得好緊要嘅。但對陌生人嚟講咧就好客氣嘅，咁、 okay. 變咗對個照顧者嚟講係非常之心痛嘅，同埋好焦慮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照顧認知障礙人士嗰啲照顧者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嘅地方咧？有啲咩經驗可以俾下佢哋咧？ 其實我哋見到咧，佢最緊要咧就好快咁樣咧，得到社區嘅支援。譬如因為好多時咧就係、是，譬如我見到佢送去老人院都好啦，個長另外個照顧者都唔開心啊，因為佢哋幾廿年嘅感情突然間送咗個患者去老人院嘅話咧，佢覺得自己有啲內疚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咁亦都係變咗係會好多好各式各樣嘅情緒問題嘅。所以在家安老咧，我係非常之贊成嘅。咁佢哋我哋希望可以在家用藥物啊，同埋一個心理嘅支援啊，或者係一個行為上嘅支援咧，希望佢哋可以咧，譬如兩老都好啦，希望可以喺屋企咧有一個尊嚴嘅有尊嚴嘅生活咁樣。 當時在家安老同變成一個隱形嘅長者，即係社區根本唔知道佢哋需要嘅長者，都係一線之差。點樣係可以既讓佢哋係在家安老啦，同時又可以支援到佢哋嘅需要咧？ 依、這個咧一定要咧，就係喺個當區嘅社區嘅社工嗰度咧，要睇下邊啲係，譬如佢嗰座樓，佢有幾多個係一個。要照顧有幾多個照顧者，其實個社工應該好清楚嘅，邊啲係會肯主動幫手，主動會推個患者落嚟社區中心參加活動啊，邊啲成日匿埋我屋企啊，隱蔽咗嗰啲，咁嗰啲要早啲去處理嘅，如果唔係咧，就佢哋嗰啲情緒會慢慢積聚啊，咁好無助啊咁樣，咁變咗會最驚會產生一啲悲劇。 即係要個網絡都要主動去揾出呢啲人，因為而家好多譬如。嗱，舉個例，照顧者專線其實係要嗰個有需要嘅人士自己打去求助啦。你覺得一啲喺社會或者政府嘅系統入面主動揾呢一啲人嘅網絡咧，嗰個力度夠唔夠咧？ 我哋一路都建議咧，係要逐家逐户去睇嘅，因為呢啲通常係過時過節咧，係由啲義工啊組織啲義工隊上門咧，睇下邊個家庭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嗰啲，要聯絡當個主任社工咧，要平時要安排啲活動啊， okay. 或者係家訪啊咁樣嘅，呢啲係我諗個照顧者好多咧，佢係好無助嘅，直情佢都辛苦到咧都唔想見人，好多時都係。 隨住即係人口老化啦，你自己評估係咪都會認知障礙症嘅人都會多咗？個政府或者社會係有啲乜嘢要準備咧？ 其實人口老化咧，我哋會預計到咧，認知障礙症會再多啲嘅。咁我覺得，如果透過呢個醫療制度啊、家人嘅支援啊，同埋行為嘅治療嘅話咧，其實咧可以幫助啲長者咧，可以屋企咧過一啲有尊嚴嘅生活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原則。咁要落實嗰度咧，要其實好多人力、物力、財力去處理嘅。 頭先你講到咧，其中一點啊，前面講嘅就係、是、會開嗰啲群組，揾曬啲家人落去。咁有冇都面對一啲唔同嘅困難咧？即係你要組織咁多人啦，或者啲家人喺照顧方面，尤其是後生仔啊，唔係就係講緊個兩老咁，可唔可以講下半分鐘？ 就好啲嘅。 一牽涉到，因為呢個病咧係一個家庭嘅問題嚟嘅。咁如果淨係一個照顧者，譬如佢個丈夫去處理咧，係有困難嘅。通常咧，我哋會揾埋佢仔啊、女啊，甚至喺譬如有啲去咗英國嘅仔啊、加拿大個女嘅話，咁都一齊喺個群組裏邊咧，咁等佢知道了解咗個情況，咁了解到個困難嘅話咧，咁變咗就對成個家庭去面對咧會好啲嘅。 OK， 好，唔該曬石達明，今日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石達明係老人科專科醫生，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